上沾满我的眼，所有昨日说过的誓言，像是一场下过的雨，再也不能重复是你的泪，无法失去的伤痛， 春天里的遇见不必邀约，东风引入，春阳含情，一转身便与探头的小草四目相对，一回头便会遇到枝头的新绿，沾一抹春的温情，将柔软的小草连同一颗喜悦的心一同安放在春的眉眼。每个人都要心怀希望，就会在恰好的时间等到与相逢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亚薇，寻春须是先春早，看花莫待花知老，清明的踏青时节快到了，行走于春天的陌上，去找寻久违的温暖。 大家好，我是管家帮董事长傅彦生，找安全放心的家政服务，请选管家帮，月嫂、保姆、保洁、管家式服务，让您家庭后顾无忧。咨询电话95081。 轻旅行，慢生活，烟花三月下江南，古镇旅行就选逸云精品客栈，民宿体验还选逸云精品客栈，依山傍水更得选逸云精品客栈，全国400家连锁客栈，

难藏热恋及痛悲，多年情不知怎说起，在何地仍然痴困心里，无尽长夜为陪伴我怀念你，他方天气渐凉，前途或有白雪飞，假如能不想别离你， 望到应说聚散，尽掩饰